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嗱，好啦，翻嚟咧，我哋就讲下呢个政府朝令夕改嘅政策。咁咧就話説咧，我哋見到呢個停課咧，就令到啲家長咧拿手唔成勢啦，咁樣即係因為要翻工啊嘛，好多人咁啊，突然間咧就話：，大家因為流感啦，咁咧就其實佢就為咗官僚自己唔想孭鍋，就將個責任咧就抌咗落個家長嗰度。咁你以為佢就係叫反應快咩？咁樣咁啊，政府呢啲閉門做嘢嘅心態咧，其實而家越嚟越嚴重。咁就嗱。我哋咧今日要讲嘅咧就系关于呢个电动汽车嘅政策。 嗯，咁大家可能咧会觉得啦，喂，我都唔会买电动汽车啊，讲嚟做咩？关我咩事咧？啊，才不是 ，OK？ 点解咧？就系、是、我谂电动汽车呢一样嘢咧，喺政府第一次拎出嚟公布俾大家听嘅时候咧，你点都会觉得喂都关我事嘅，因为咧就算我唔买车，系咪即系话我哋个城市个空气质素会改变先？嗱，呢个好即系普通常识啦，系咪？咁与此同时咧，就系咧政府咧亦都系即系当时就话咧佢有一个好大幅度嘅即系嗰个税啊，嗰个车嘅首次登记税咧就有一个豁免 ，OK？ 咁啊包括咧就系呢个商用车啦、巴士啦、即系呢啲喺。大部分在路上行走，除了即私家车都有，当时大家都会想，喂，如果是这样，那即是我们的空气质素会不会是立时间都可以有一个几大幅的提升呢？因为最低限度那些以前那些墨鱼巴士啊，那些这样的what is it, 那些货车啊，这样就冚唪唥，因为它免税了嘛。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 那些人就会换车啦， 这个就是一个政策来的。是環保，出於環保的需要，就是話盡量石化燃料咧就減低，因為石化燃料就係造成嗰個路邊空氣污染咧嗰個最重要的元兇嚟。 係 咁，所以點解的士要換天然氣啊，或者 電車啊， 係啊 ，hybrid 啊，或者電車啊咁樣咧？其實呢個就唔係話邊一個牌子嘅問題，而係講緊呢個係一個 for public good， 即係 for 大家好嘅一個環境改善嘅一個政策。好啦，係因為咁嘅政策。所以政府就推出了一个叫做电动车免税，咁咧就免首次登记税，咁当时嚟讲系一个相当大嘅优惠，因为你知道香港嘅石化燃料嘅汽车咧，即系平时我哋入油嗰啲车咧，系个汽车登记税系100% 噶嘛，咁即系话你嘅车价系乘二啊嘛，即系你喺外国出厂价可能系50万嘅，嚟到香港要卖100万，好啦，咁当时嚟讲咧。就出電動車一路喺香港係打唔開嘅市場。原因係咩呢？就係你見到嗰啲嘅日本嘅電動車咧，個樣相當衰。政府有 hybrid car， 我以前坐過嗰啲 AM 嗰啲 hybrid car 咧。 嗱，你講得啱啦，你就係講你以前喺政府嘅時候咧，就已經有依一個叫做hybrid 嘅車啦。咁 hybrid 其實咩嚟咧？就係混能車。咁嗱。大家唔好諗住咧，啊，係而家依一屆政府先係喎。咁頭先劉世良都講啦，佢喺政府嘅時候咧，都已經係錯過。咁話説咧，你知唔知其實帶動依件事出嚟嗰個咧，真正第一個政府帶出咧，就係曾蔭權。咁喺2009至到2010年咧，如果你記得咧個施政報告咧，其實你有份寫嘅。OK， 嗰陣時咧就已經咧，曾蔭權咧喺入邊嘅內容咧就已經有即係涵蓋到咧，就係話咧要香港咧喺長遠嚟講要改善依、這個即係空氣。 空气质素 系空气质素个目标咧，成为即系香港一个亚洲区，即系佢要啊，佢话佢要达到咧，亚洲区嘅即系第一位咧，佢就要咧即系大力咁去推动呢个电动车。咁好啦，咁啊 OK 啊，咪好事，大家都觉得好啊。咁啊，政府咧仲肯咧啊，即系大破悭囊咁俾钱去即系subsidize大家嗰个。 政府自己采购啦，第一就系 首次登记税系免咗个钱，咁大家就即系喺车主嚟讲觉得哇正嘢啊，咁啊大家可以换啦啲咁。好啦，咁啊话说咧，咁点解我哋今日会讲呢件事咧？就是突然其来在去年呢，陈茂波呢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呢，就说现在呢我们就刹停，不要 再去俾依一個首次登記税嘅，即係唔鼓勵啦。 豁免、 okay? 就將個豁免，唔係加咗個 cap， 就係最多只個豁免97,000元。 97,500。 97,500係啦，以前就100%噶嘛。 嗱，咁呢個97,500，首先解一解俾大家聽係咩喎？咁97,500咧，佢而家咧就依個即係嗰個 cap 咧，嗰個 ceiling 咧，就畫咗一條線咧，就係俾依個私家車。咁即係話，如果你同我而家要去買一架私家車，要去買一架咁嘅電能車咧，你最多咧嗰個首次登記税咧，佢係會 cover 你97,500。 豁免嘅只係97,500。 係啦，嗱咁。如果你話俾我聽，你買一個車係100,000，咁你俾97,500喎，咁其實真係係後一個好， 即係你要俾多91,000咯。 係啦，咁即係好唔 significant 啦。 唔 significant 嘅原因。 咁好啦，咁但係咧依一樣嘢咧，喺之前咧政府唔係咁講嘅喎，政府咧當時咧就係話咧要去到2040年咧，就即係要即係跟從咧香港咧就會大幅減呢個燃油車噶啦，即係當時有一個咁樣嘅説法嘅。咁咧就仲要咧就係話咧，即係好似台灣咁講，台灣就話咧喺2040年咧就會係全面啊嘅新買嘅汽車咧都要係全自動化。 嗱，呢個其實係全世界嘅政策。 呢個全世界 鼓勵電動車發展咧，呢個係因為個技術已經成熟啊。 冇錯，冇錯，都唔單止係咁啊。其實除咗技術咧，就仲有咧，大家就會問啦：喂，電動車買咗唔掂嘅喎，我屋企嗰度又冇得插電，咁點咧？咁而政府咧，當時咧，即係喺呢個推出呢個新電動車嘅時候咧，甚至咧就係成立咗做一隊專隊啊，就係去 cater 呢一啲你要喺你個大廈裏邊安裝依個插電 公共停車場裏邊設立嗰啲插電位， 公共停車場啦，咁咧佢就有一隊特快，即係嗰啲叫咩 fast track， 可以咧即刻咧就有人去幫你手去審視究竟你係咪可以得，同埋點樣做嗰啲咁啦。咁至於咧你話屋企個大廈咧，即係 residential 啦，就仲可以咧，係即係政府咧有一啲資助，你可以去申請喎。OK， 咁即係好鼓勵啦。 嗱，呢個因為一個全世界嘅一個即係希望減少對嗰個石化燃料嘅使用啊嘛。 全世界噶，你知唔知嗱？如果你睇而家講得最快，要最快達標嘅係咩咧？就係挪威。挪威咧去到2025年咧，嗱好快啊！而家2018，即係話7年之後咧，就2025啦。 全自動化，全自動車， 佢全國要係全禁售燃油車。O K， 依個係挪威啦。嗱，印度都不遑多讓喎。2030年，嗱，你知道印度咧個空氣質素好差嘅，好差， 好多嗰啲舊式柴油車。 冇錯，嗱，連印度咧都話2030年咧就要全面取替燃油車喎。咁即係話，我睇唔到點解香港會突然之間煞停啦。咁如果你睇翻即係歐美嘅國家咧，由依個法國到英國咧，就2040，咁啊即係稍為褪後。但係呢一個咧，只係國家嘅即係指定啦。咁因為有咁嘅指定嘅時候咧，咁你好明顯啦，車廠咧即係生產商咧，佢為咗要去配合打開依個市場咧，佢哋亦都咧即係預早啊！而家就宣布啦，即係等大家就知道，喂，嗱，你唔好買佢啊！我其實有新款出噶，我亦都會配合政府嘅政策。因為車係全球咁 ship 出去噶嘛，第一個即係依個老牌子又即係住抵食夾大傑嘅 Volvo。嘅富豪啦，大家都知啦。喺歐洲車嚟講咧，基本上係最平嗰價。咁佢咧，居然咧，佢就話啦，我咧就去到2019年咧，就只會推出2019年啊，即係下一年 只會推出電動車， 只會推出電動同埋混能車，即係 hybrid。 嗱，因為你冇一個誘因咧，坦白講咧，石油工業同呢個汽車工業咧，基本上係一個利益集團嚟嘅。如果你冇呢個誘因咧，根本上係唔會有現有嘅汽車生產商係會大力發展電動車嘅。 冇錯， 因為你咁樣嘅話，即係話佢以前嗰啲嘅石化燃料嘅汽車咧，嗰啲生產線就冇用噶啦。咁所以咧就變咗點解佢哋心大心細？你見到嘅美國奧巴馬上場之後大力推動都好啦，其實個發展好慢。就係譬如嗰啲 GM 啊嗰啲咧。佢發展咗電車都冇用，佢特登當咗一個 second line。你見到日本嘅三菱都係嘅，嗰架混能車你都唔想用，見到佢嘅樣子都，即係個原因就係因為咧，佢自己搶緊自己生意。而後面好多石油公司咧係 lobby 緊咧，即係話，喂，如果你咁樣禁絕呢個石化燃料嘅話，你諗下個入油係幾大嘅生意？ 因為其實咧，佢就會將佢全條生產線咧要即係轉過嚟啦。咁所以咧，即係。你睇到咧，即係而家首先咧，我諗大家喺香港都見到噶啦，就依、是、個 Tesla 啦 ，Tesla 咧就即係基本上咧就攞咗一個電動車喺香港個市場一個好大嘅 相當嘅份額， 好大嘅 market share 啦。咁所以咧，即係當佢哋入 阻嚟之後咧，咁你睇到突然其來咧，香港嗰個電動車，即係個 Tesla 嗰個車數啊，多咗好多。 其實個原因唔係淨係話個稅務優惠咁簡單嘅，因為 Tesla 本身咧就係一個新嘅汽車工業嘅生產商。佢就冇呢個傳統汽車工業，譬如寶馬啊，或者係 Benz 啊嗰啲嗰個包袱喺度。所以佢一開始設計成個生產線咧，就係、是、完全係 for 呢個電動車嘅。所以佢嗰個車嗰個 engine 可以好細啦，佢嗰個嘅研發嗰個電池嗰個嘅壽命可以長啦。等等，包括佢裏面嗰個嘅用一個所謂豪華車嘅車款啊，去做嘅，所以做出嚟你留意一下佢。哇！佢個車係好有型，先至令到你覺得以前揸電動車唔係噶嘛。我都話我坐嗰啲雲能車，覺得哇點解個樣咁衰嘅？但自從 Tesla 呢個牌子一出咗之後咧，大家覺得哇型喎、 啊。大家咧唔好以為咧 Tesla 咧只不過係出車喎，才不是。Tesla 咧其實如果你喺北美洲咧，而家我哋嗰邊屋企嗰啲屋頂啊，即係譬如而家好多人都會知道啦，即係屋頂咧以前咧就會係用嗰啲叫瀝青紙 、啊、 瀝青紙 ，OK。咁啊而家咧即係近依幾年咧就已經係轉咗好大部分咧就用呢個 solar， 即係用太陽能 電池板。 電池板咁咧，依一啲咧可能咧表面上咧你會覺得哇搞錯咁貴，但係唔係嘅，因為咧其實長遠嚟計咧，其實佢係平咗嘅，因為 可以發電啊嘛。 你因為佢用緊太陽能啊，咁你屋企咧只要有陽光咧，佢收集咗始終咧喺嗰邊咧，你如果喺冬天嘅時候咧，你屋企用嗰啲電咧，即係可以 heat 啦，係曬，即係條數好犀利嘅。咁如果你用改咗依個太陽能嘅屋頂咧，其實就會好好多。咁而依啲屋頂嗰個物料咧，就係 Tesla 做嘅。除咗之外咧，你知唔知其實 Tesla 除咗做車咧，佢有一個好大嘅生意咧，就係做依個 power pack 嘅，即係 電池咯， 電嗰啲叫咩？電池系統。 因為佢車係要嗰啲電池系統噶嘛。 係啦，佢喺嗰個生產咧就喺澳洲南部嘅，好犀利噶。佢哋咧做嗰個 power pack 嗰個生意咧，可以咧，你知唔知？初時生產嘅時候咧，就唔知道係咁即係咁犀利嘅。OK， 點知咧佢一出產之後咧，喺法國嘅電力公司咧就採用佢呢啲電池嘅系統啦。兩日裏邊賺咗$1,000,000。佢哋從來初時一開始嘅時候咧，佢哋冇諗過嘅。點知咧出咗嚟之後咧，就發現咧，哇！原來嗰個需求咧同埋個定價咧，再做出嚟嗰個反應咧，好即係個反響好好啊。咁所以啲人咧就冚冚聲咁去訂啦。咁好啦，我哋今日咧其實就唔去介紹，即係哇 Tesla 如何你如何。犀利啦，絕對唔係講一樣嘢。我哋其實係想講點解政府喺全球都大力推動緊呢個即係電能車嘅時候，政府咧就即係香港政府咧，居然咧就會 double break。 同埋喺乜嘢理由底下嗱？你真係喎喺乜嘢理據底下會突然間大幅將嗰個嘅汽車登記税嘅優惠咧？就 cut 到等於冇咧， 係啦，咁點解咧？咁嗱，大家睇一睇啲數字，咁究竟係唔係香港可以獨善其身，空氣啊唔需即係冇問題咧？咁大家都知啦，多餘啦，大家都知香港嗰個空氣污染指數係 啊， 成日都 話七八月你就知大鑊㗎， 成日都話叫大家咧，如果有心臟病啊，唔好去街啊，盡量留喺室內，即係呢啲新聞大家都識講啦。OK， 咁如果俾一啲數字咧，其實都幾驚嚇嘅。你知唔知道咧？喺2017年咧，香港。即係因為依個空氣污染而提前死亡嘅人咧，係有1686人嘅。 都主要係老人家啦，啊、 即 係老弱傷殘嘅。 嗱，依一個數字咧，其實就係香港於個公共衛生研究部發出嚟嘅。咁、你就自己睇下，喂，唔係喎，咁即係話香港政府唔係唔知嘅，因為我哋係有數據支持嘅。點解仍然係咁咧？咁我哋咧就去翻查嘅時候咧，就終於俾我哋睇到一樣嘢，我哋真係覺得。又是这 样。因为大陆呢 ,even 大陆都好佢推电能车是什么呢佢补贴直情国家。你明白吗香港就只是给税务优惠。但是结果呢就推行了几年之后突然间 sharp cut, 就斩了它。好啦咁就 Tesla 呢就上个礼拜我哋就睇报纸南华早报就引述呢就去信给这个嘅林郑月娥。就质问为什么政府在这个嘅政策里面出现这样的反复。咁咧，亦都話咧，就係話，如果你唔再考慮呢個稅務優惠咧，準備都會撤出香港市場啊！咁 佢哋就話咧，我哋咧就會大幅咁樣去撤退啦。咁嗱，當然咧，當呢個新聞出咗之後咧，你會睇到個反應咧兩極嘅，一極咧就有好多人就係話：哇！而家你 大曬啊， 美帝大曬啊，好叻好叻啊！哇！而家一間咁樣嘅車行啊，都可以去即係向政府施壓咁嚇。我哋其實調翻轉咧就唔係咁睇喎，你自己諗下呢件事，如果當日唔係政府去大力推行，人哋就唔會入嚟。你知唔知道當年2016年 話說咧，梁振英政府咧，佢係邀請呢個 Tesla 嘅老闆呢、這個Elon Musk， 係啦，就揾阿 Elon Musk 嚟咧，就去禮賓府嗰度咧，就做咗一個 stand up 嘅 presentation 咧。當時淨係一個咁樣嘅 presentation 咧，係有900人參加喺禮賓府。 因為呢個係一個世界商業奇才嚟。 係啦，咁同埋仲有咧，即係當時咧，仲要係受到咧依班高官啦，依班即係高即係。權貴啦，就大曬事拍掌，就覺得咧，哇正啊，即係有個新產品出現啊，啲咁樣話，哇好啊，好好啦，哇政府即係今次咧，終於都做翻啲好事啦，引入呢啲事，好好 ，OK， 好開心咁啊。咁點知咧，話說回頭，2016年你先叫人哋咁樣即係走入嚟， 2017年4月就 cut 啦， 2017年4月就突然 double break 喎。咁究竟中間發生乜嘢事咧？咁好啦，頭先我哋已經講啦，喂死亡數字又有，你睇到空氣質素又有，重要咧就係全球已經係出曬即係講曬噶啦，幾時就禁呢個燃油車噶啦啲咁。咁點會香港政府會即係往回去咧？咁 嗱，因為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其實呢個電動車嘅政策本身嘅目標，如果你要改，你要話俾香港人聽。 嗯， 你話我而家唔鼓勵電動車啦，我哋繼續用石化車，亦都冇指標會 cut down 呢個嘅即係石化燃料嘅汽車嘅 proportion。咁起碼大家個討論啦，而唔係話鬼鬼鼠鼠喺個四月嘅財政預算案裏面就話取消啦，噉一聲突然間。 嗱，咁但係咧，咁我哋當我哋翻查嘅時候咧，有趣嘅地方原來咧，陳茂波咧當日咧係有講過依件事，究竟發生咩事咧？咁啊好，原來咧就係話佢個解釋咧，點解佢要突然 double break 咧，就係因為咧大型汽車嘅車行就同佢講，依一樣而家咧我哋係唔可以俾電能車咧增長得過快嘅。OK， 即係你 呢個唔係增長過快政府目標嚟嘅咩 ？Yes， okay, 因為多人用咪減少空氣污染咯。 超好笑 ，OK， 咁咧就係有即係依啲名貴嘅車嘅車行咧就即係投訴啦。其實用我哋嘅用語咧就即係話我而家睇唔過眼，哇！你賺成咁樣 一枝獨秀， 你賺到紅紅聲， 一年賣兩千幾架， 係啦，即係你都。咩兩千幾架萬幾架，11000多啊！淨係佢一宣布一個首次登記，嘣一聲跳出嚟啊 ！And then 你知唔知道？依一件事完咗之後，上一個月啊係99架， 即係取消咗呢個優惠之後。 Yes， 冇咗，即係97500之後咧咁啦。咁但係居然咧，好啦，咁啊 A 有 A 投訴，咁啊政府點樣回應呢件事咧？陳茂波居然咧就走出嚟講咧，佢話我咧其實咧都贊同嘅，為咗咧避免。中產人士 ，OK，quote and quote 真係有咁講 ，OK，quote and quote 真嘅，中產咧去將錢咧買喺呢啲名貴嘅車嗰度咧，所以咧我而家咧就唔再資助佢啦，嗰啲咁。嗱，你調翻轉你要問一個問題喎，咁同樣係你都冇資助燃油車，但係你當日推呢個電動車嘅主要原因就因為你想去減低嘅燃油車，減低個空氣污染啊嘛，咁點會而家突然之間你就要話？ 中產 同中產嘅買依個車，因為好多人買依架車啦，所以咧我哋就唔資助啦。咁你係咪即係同你之前嗰個初衷完全調轉曬嘅，冇咗嘅？搞咩咧？ 嗱，我覺得政府政策就唔會考慮嗰個車價貴定平，我只係考慮嗰個係究竟係電動車，越多人買呢個電動車。即是说路面上面的石化汽车就越少，这个是好事来的，最好它的销路去到10万添。 但是它的争拗点呢，它就说了，它说呢我呢就不会给这个中产呢去向电动车倾斜。咁嗱，好笑啦！嗱，如果我係要去買一架咁嘅車，我要買一架車啦，我就當我自己係個中產，我而家咧就要可以買得起一架 Tesla 大概係600000嘅車。咁好啦，而家咧你就話你而家唔資助我啦，咁你估我會唔會突然之間真係買咗架200000嘅日本車咧？是不會的嘛，即是現在你是講緊這個階層的人，他一定是會用回這個階層，即是用回這個這樣的消費模式，你不給我，那我就買第二架咯，你不給 Tesla， 我就去買 Audi 咯，我就買 BMW 咯，買 Mercedes 咯，即是在我來講，我不會因為這樣而去降低了我的選擇，而調回轉，你也要想，如果我們全部人就湧回去買這個柴油車，那你之前做的事是做什麼呢？ 這個就擺明就告訴你聽了，官商勾结，这个根本就是自打嘴巴。如果你政府的目的是要推动柴油推动电动车的 Tesla 那么成功，你应该鼓励他卖多一 点。我们就因为 甚至叫他卖便宜都可 以。我们 就因为这件事就要去 check 下，究竟会不会是石油公司，因为石油公司损害到我的利益，所以我喂当然我是大哥，我只要出声你当然是跪低的，就施压香港政府施压的，那就看看。 咦，唔係喎，好似唔係石油公司喎。居然呢，原來就係真係係車行車 汽車代理 商。汽車代理。咁我哋就去睇下汽車代理點解可以咁惡嘅呢，即係其實 Tesla 都唔係。即係都唔係依個 Mickey Mouse 嚟㗎，咁點解咁即 係？你梁振英請到李賓府做大龍鳳喎、 啊？喂，咁樣美國佬嚟嘅喎，都唔會咁噶。咁睇下，原來咧都幾有趣喎。咁咪可以講下嚇香港車嘅代理嘅牌子背後係咩人啦？ 嗱，大家最熟悉嘅最普及嗰啲啦，譬如 Benz， 大家都知啦，人夫啦。咁然後就係呢個寶馬咧，就係呢個嘅森蘭美啦。森蘭美就係馬來西亞公司啦。人夫就應該 人夫咪太古咯， 自己太怡和 怡和 揸電， 揸電 揸電係啦。咁咧就反而最多牌子嘅咧就係直接同 Tesla 競爭嘅咧，包括咩咧 ？Audi 啦 ，Bentley 啦，同埋 Infinity 啦，即係日本嘅 Nissan 嘅即係所謂頂級嘅 top model 啦。三個牌子都係由一個叫大昌行去代理嘅。好啦，大昌行个母公司系乜嘢呢？就系、是、中信国企，中信。咁而呢个大昌行嘅负责人咧，曾经出嚟咧喺度嗌救命，就系、是、个生意跌咗17%。 因为名贵即系 即系所谓呢个价位嘅 luxury car 系啦 ，luxury car 即系50万以上嗰啲。就跌咗10%几，跟住佢就话好啦，而家取消个优惠咧，我哋就可以回升啦，出年。你谂下赤裸裸嘅一个商业利益行为。你的政策目標本身是講緊一個推動環保，推動電動車，而最終你取消個優惠的原因根本就不是話冇人用優惠，而你覺得喂大佬中產買咩車關你咩事啫？你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有幾多人用電動車嘛，越多人用你的政策咪越成功啊，即係你的優惠政策。咁而好明顯，我頭先都講過啦 ，Bentley 也好 ，Audi 也好 ，Nissan 也好，因為呢啲傳統嘅石即係汽油嘅車咧嘅生產商咧。根本佢起步嗰陣時咧，佢要顧住佢呢啲生產線咧，佢唔會設計出 Tesla 嗰類嘅汽車出嚟。人哋嘅成功係因為個創新，其實唔係話淨係電能咁簡單，包括佢嘅內籠啊、嗰啲 touchpad 啊、嗰啲咁嘅嘢，係令到人哋覺得啊，電動車終於脱離 cheap 樣啊，我覺得。咁先至中產會買噶嘛？ 嗱，咁其實最重要咧，如果你話從一個消費者嘅角度咧，政府個電動車嘅政策咧，其實反反覆覆。反反覆覆嗱，喂，你朝令夕改嘅，你之前又咁講 ，OK， 咁我真係買一個電動車啦。喂，死啦，而家咧， 而家死啦，半天掉啦。 嗱，我就會，我首先就係諗大劑啦，即係話我依架車咧，唔好講話我有冇 resale value 先啦，唔好諗啦 ，OK， 有心理得夠鐘啊，就攞去劏咗佢啦，嗰啲咁。最慘咧就係、是，即係話唔會。如果連 Tesla 依啲咧都要話，我走啦，我唔再喺依度 維修咧。 Exactly， 咁我個 service 點算咧？依個第一啦。如果你政府一開始一 cut 咗依個唔資助，即係話咧，大家都向後褪啦，即係唔再做依樣嘢。你知唔知連最新款嘅 Tesla 上一季都已經唔再嚟香港？ 你死梗啦 ！Tesla 200万啦， 佢唔嚟香港啊，連最新嘅 model， 因為咧佢見到而家你已經冇追嘅稅務優惠，大家就唔買啦，唔買咁啊，咁我梗係唔嚟啦啲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你喺成件事唔好話從一個投，即係一個 consumer 嘅角度，就算你作為一個投資者，你以香港為一個即係國際嘅金融中心，你自己諗下，喂，人哋見到點解你啲嘢朝令夕改嘅？咁我作為一個投資者，我仲會唔會視香港為我一個即係我個總部嘅 head office 設喺度？今日新聞都講咗啦，睇咗啦。一般的人已經不視香港為一個即在亞洲區作為他們的 base 了，現在就遷去新加坡。 大陸佬啊，都視新加坡，這個 Bloomberg 講的，路透社講的 Bloomberg 就大陸佬的投資首選不是香港了。 原因呢就是說他們覺得現在 香港亂來，沒有規矩， 香港沒有規矩，還有香港政府就完全是就 啲嘢話嚟啊！你話改改， 聽大陸 大陸要佢點做點做， 咁佢就喺度諗啊！喂，咁如果我啲錢擺喺香港，同擺喺大陸係冇分別嘅喎，即係其實我以往咧以為擺喺香港好安全，而家咧話原來出咗嚟係唔安全嘅，我都係唔好擺喺度啦，咁樣啊，我不如嗱臨將我啲嘢搬去第二度啦。所以咧，其實你會睇到香港因為嗰個政策不斷咁樣朝令夕改，不斷即係林鄭係用一啲一言堂，我講了算。大家其實無論是國內的人，甚至是投資者，他們都用一個態度，就是哇，這裡都不是路，即是都是走人，不要在這裡。那你想想怎麼會不關我們香港人事呢？ 你問我這個優惠政策當初推出來的時候， Tesla 那個車已經是在市場裡面推出的了， 個車價係幾多錢，大家都估計得到。坦白講，對環保呢樣嘢重視嘅人一定係中產階級。 當時 Tesla 咧喺未出嚟之前咧，其實咧就喺香港咧有一個 pre-sale 嘅，咁啊 pre-sale 咧就係你預訂嘅。咁啊當時咧就係話緊咧一架佢哋市值咧成600,000嘅車咧，香港係30多萬，嗯、因為嗰個首次登記税 wave 咗。咁、所以咧點解當時咧淨係排依、這個即係嗰條隊啊都有一定嘅登記即係。 佢長龍啊，因為佢 order 做唔切啊嘛。 嚇、啊，即係佢排嚟嘅時候都要有一定嘅人數。點知咧，即係話説未完咧，頭尾唔夠兩年時間咧，居然政府咧就用一啲咁樣嘅方法去完全即係唔好再話去即係行翻呢個 go green 嗰樣嘢啦，直情係冇曬啊！即係佢完全將打倒昨日的我咁樣嘅方法嚟到去 run， 都算啦。仲要咧係令到其他即係個投資者咧用一個。個即係眼光望香港咧，係混亂不堪啊！ 同埋，我覺得背後的而且確就係呢啲汽車代理商嘅利益游說嚟嘅。我覺得你應該公開交代，其實係究竟係咪中信嘅壓力，係咪大昌行嘅壓力，係咪？如果唔係嘅話，嗱，你好簡單啦，深南美其他佢真正。呢啲所謂嘅中產競爭最多其實就喺大昌嗰度。 嗱， 頭先我數咗三個牌子。 其實咧，大家就會問啦，咁究竟能夠入香港的電動車是有幾多個牌子呢、一共呢政府批了8個、八個不同的車的 brand 可以 有這個豁免的汽車登記稅， 即由是電動車，電動車因為其實它要驗車嘟嘟嘟嘟嘟、okay? 認證 有8個牌子，但這8個牌子就不是只是他們即單一出電動車的，即他們也都有 不是沒有買的 hybrid， 所以呢其實在他們來說呢 他們不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即他不同得 Tesla 為什麼這次喊了救命， 因为它只是生产电动车嘛， 没错，即他们本来以前一个月可以买2000多架，自从政府宣布之后居然是挨到得回99架，根本是去年有一个月份是零的 sales， 是没有办法买到一架车，所以 你就看到其实不是只是说卖不卖车的问题，而是你看到我们那个政策这样乱晒乱晒龙，即是在我們來說其實真的是一件幾令人驚的事咯。 以往做政策是什麼呢？你的政策確立了之後，你經過論證你才確立的嘛，你不是說突然間嘣一聲走出來的嘛、你推翻其實有個過程的嘛，你要向立法會的這個運輸交通事務委員會交代， 還有你都 要現在我們的電動車的政策是不是改變了呢？ 即是你想想当日调政府部门的人过去成立这个所谓即是 一小队就专门 cater 这件事、去到你说整个政府投放了，你知不知道当时政府呢是投放了3亿呢在这一方面是做这个绿色汽车即是绿色环保的那个节能。那些钱去了哪呢又不需要交代的，即其实呢完全是在我纳税人的袋子拿了，然后呢乱咁揈了，揈完之后呢大家不用交代的，现在我 double break 说不做了那就不做了。那即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呢，我们 这个就是一路以来呢陈茂波做事的作风。上一次你记不记得新界东北本来上一届政府曾荫权的时候决定就是官地收回的方式发展。陈茂波竟然就系话而家公司合营，系冇经过 proper 嘅 procedure 去推翻嘅。 我觉得咧，其实都唔单止系话一个行政方面嘅，即系手法笨拙啊，或者系唔纯熟啊，唔专业。而我哋不得不怀疑咧，其实背后咧系有利益嘅，因为如果唔系你成件事，当全个世界都向住同一个目标去进发嘅时候，而你当日都啊咁啊出嚟咧，向大家讲啊，系啊，我哋咧跟随世界吓嗰、那个嗰、那个即系环保嘅事啊，要去对我哋个空气啊点样点样改善啊嘅时候，点解突然之间即系一届政府可以咁样走翻转头？你话后边如果冇利益，就算我当你今日。我哋冇證據，你一定會同我哋講啦，拿出證據來嚇，你有咩證據我有利益啊？係，我哋攞唔出。但係依個係完全解釋唔到嘅普通常識，點解政府係唔需要交代，又有得依件事咧？咁即係我哋就要去埋，我哋就要去做埋單。OK， 唔單止係錢，我哋仲要賠上健康，仲要係究竟背後牽涉嘅嗰、那個。你話今日攞到個利益又好，然後利益又好，我哋都唔知道。即係你睇到嗰種已經去到禮崩樂壞到咧，唔識講。即係除咗每日係苦笑咧，我真係唔知道。 因為個程序個公正性係確保冇然後嘅利益，亦都冇私人嘅利益代代嘅。所以你論證一項政策，點解要去立法會推翻一項政策？點解要上行政會議？點解要去立法會？ 呢個亦都係確保唔會因為財政司一個人閉門可以做嘢。我成日都話閉門做嘢嘅後果係咩咧？嗰、那個利益係隱蔽咗嘅。你論證一項公共政策，議員可以質問你。而家就唔係， 唔需要交代。 而家唔需要交代，總之喺預算案裏邊公布、 嗯， 哦，取消優惠，咁、 嗯、 咪完嘅。咁、我想問下你，究竟係咪中信泰富遊說你咧？係、 嗯、 咪榮智健遊說你咧？係咪大昌行遊說你？因為佢嘅 Audi 等等嘅銷量受到影響。 唔係唔係啊，係陳茂波話係啊，佢講咗啊，佢話咗佢因為係收到依啲大嘅車行咧，即係品牌啊，即係啲 brands 啦，就投訴就話咧，我哋唔可以咁樣一面倒咧去支持依個電能車，佢哋行得太快啦，咁所以咧我哋要放翻慢腳步。嗱，依一樣嘢先至好笑啊，點解而家我哋係變成咗即係 Audi 請你㗎？ 系、哎、啊，即系咧，即系有几个呢啲咁样嘅车牌子嚟同你讲下 咧。 你政府咧就完全系完全系漠视之前讲好晒、定好晒嗰、那个嗰、那个、那个 road plan， 乜都唔使啦，咁就 double。 香港人嘅话喺粉岭高尔夫球场收翻嚟起楼咯，你又唔听， 嗯， 系嘛、 嗯？ 个个都而家啲楼贵到咁，又话冇楼住，又话剩啦，呢、嗯、啲你又唔听。 咪突然之间又听民意喎？ 系啊，突然之间呢啲你又听。 咁我哋够话阿郑若骅咁样起僭建应该落台啊，你又冇叫佢落台。 咪系咯，所以我就话你冇咗一个 proper 嘅 procedure， 即系礼崩乐坏就系咁。 冇晒规矩， 冇晒规矩之后咧，所有嘅嘢咧 ，to be seen justice 啊，大家睇唔到个公正喺边度。好啦，到你外商嘈，咁你咪。我相信林鄭都唔會答佢，根本係以佢咁 arrogant 嘅人咧，佢都睬你都傻啊！根本係跟住嗰個嘅邱騰華更加唔會睬佢，即係負責呢個工商嘅，係咪你咪走咯咁樣？一定係咁個態度，因為佢解唔到話啊嘛，其實係即係你問點樣去解釋得到一個咁大嘅政策改變？而我相信啊，跟住大家唔好以為我唔揸電動車唔關我事。而是之後所有政府的政策都會這樣是朝令夕改、 exactly. 無論是流感停學早提早放假又好，西九整個故宮的分店在這裡又好，包括西九的曲藝館突然間取消了百和的開幕典禮，激到汪明荃炸炸跳， 給任劍 輝任白 任白 又好、 嗯、 是吧，任白邊個投資我唔知啦，當然會唔會林建岳等等呢啲咁嘅人，但係你見到嘅其實而家已經係去到禮崩樂壞之後咧，大家就利用趁亂啊，就博亂啊，真係呢、這個咁嘅情況，所以我就話呢個就算電動車只係冰山一角， 冇錯冇錯， 係啦呢個情況 並唔係我哋喺度即係今日咧個主題係話啊邊個買咁貴嘅電動車，邊個唔買，並唔係，但係我哋睇得到好明顯咧，就係政府咧原來咧喺唔需要任何諮詢，唔需要交代，用咗啲錢燒咗咪算咯 ，and then 佢哋中意做咩就做咩。 唔需要論證。啱啱施政報告舊年十月首次話同公司合作，同私人發展商合作整首次。跟住就一路吹風，就話農地可以改做屋地嚟起首次盤，結果四叔啲股票砰砰聲咁升。喂，大佬呢個係咪政府嚟㗎？真係你問 我，嗰人都佢有權喎， 係嘛？所以我成日都話嘅，林鄭上台買恆基股票就係咁嘅原因咯。 好啦，今個禮拜時間夠，下個禮拜再啊，唔係喎，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就係 請假啦， 新年 係啦，下個禮拜 星期六就係呢、這個 年初一。 系啦，咁咧我哋就会休息两个礼拜嘅，其实，咁咧就下个礼拜同埋再下个礼拜我哋都会休息嘅，咁就翻嚟之后咧就应该就系过咗新年噶啦，咁就希望大家狗年就呢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拜拜， 拜拜。